Welcome to Young Dad. 12:06，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真的好夸张哦！ 狂贺，狂贺！ 我是马克。我觉得是不是真的应该推出一种服务，就是为你们这些手上留不住钱的人，就是你们只要一拿到钱，就请交到我这个机构来。 我已经有一些钱交到你那个机构去啦、啊。 是啦， 对啊，你帮我存了那么多欸， 那样算多吗？那样还好吧， 算蛮多了耶。 我真的觉得还好，那真是你赚的应该存下更多来的。 月光奶奶的嗓门也太大了吧， 但听众应该听不到吧、啊、就是 只有我们，因为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才听得到。 今天呢是12月29号星期四，然后今天也没有生日寿星的留言，但是我们欢迎1月份的寿星可以赶快去青春点点留言， 让 我们 在 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Jennifer 说、yeah! 那个机构不是叫做银行吗？ 我有些钱的确是放在银行里没错啊。 但是， 可是银行它 好像大家是 它不只提供一个机构放你的钱，它还提供了一个东西叫做信用卡，同时给你。 对啊，所以好像就是对银行提供这个服务，但大家就是不会想要把一拿到钱以后不会想要把钱放进去。 不是，我还来不及走到 ATM， 它就不见了。 好可怕、哦、今天吴玛丽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得到了2000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说哦，因为刚刚我到电台我也得到那笔2000块、嗯、然后所以我刚刚在摸裤子口袋的时候一拿出来说、啊、我的口袋里竟然有2000块。可惜我不是欧阳妮妮，所以我不会就是有 viral 那个病毒式的传播这样子、嗯、好，然后吴玛丽刚刚就说嗯，我2000块马上就花掉了。我说 what？ 2000块有够好花。 他说他拿到了在几个小时之内， 一个小时之内 就花掉了。 脑筋动一动， 要花在什么上面呢？ 脑筋动一动， 好多无法选择。 脑筋动一动， 我还有很多想买的，我很压抑我自己，好不好？ 你最近还有想买什么？ 我上次问你那件背心，我到现在都没有去买，我是不是真的很压抑我自己？我到现在还在想那件背心哦。 不要买啊！ 因为你跟我说不要买， 对啊， 所以我没有去买。可是我只是想告诉你，过三天它还在我的脑袋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没有得到它。 对啊，这是人的心理啊。 那我要如何清出我那脑中硬碟？我硬碟要重整，我要有空间出来把它消掉的方式，就是 现在我告诉他说，我告诉你说它很丑也是没有道理，也是没有用啊。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它很丑。 哎、欸，第一时间我没有告诉你吗？我就说第一时间，我说那就是你会穿的，但那不符合你华人女单的 没有你说那个 格调。 他说那 就那不是 那 不是你这个地位， 不是 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不该再穿那一种小朋友的衣服了。 什么位置？ 你现在就站在一个广播界女神，哎、欸，你还在想荣辱啊？ 哎、欸，我有朋友，我有朋友的朋友，这次真的是很亲近，已经不是在看网络上的文章 了，不是看 PTT 的了， 他是我挚友，嗯，我的那个很亲密的 close 圈子里面的人，嗯，他的挚友。他另外 挚友的挚友， 他另外一个挚友， 挚友的挚友， 去隆乳 方挚友。我好快乐啊！我好快乐呀、啊！对不起，你可以继续。 我只想说难得有这么亲近的人，我想要 好好的摸摸， 好想的揉， 好好问问， 可恶，想揉，想要好好的看看，确认， 确认一下方志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雅霍的不要再见面。现在开始在抢那个 高铁票， 对对对对对，不晓得大家你在抢票吗？但电台的同仁有人在抢票，据说从12:00开始，他跑了很久的 圈圈圈圈圈圈， 难道已经有人抢到票了吗？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全力再出击。 非常安静，说心说 枪，有人会好奇你，会害怕你，有部落帅哥吹着口哨招呼你，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台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谁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力的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复活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一起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槟榔。Yeah! 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反而变成了我的猎物。哎 你的马上超酷，像那飞上山谷的飞鼠，你那过人的眼神，我一直看到山谷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好吃的槟榔叶。 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乌鲁玛》，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七年的等待即将终结，因为神回来了！经典舞曲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全省 iBOW 热卖中。 我若无去，对不起咱社会，斗阵游落去。 来，斗阵来加速度水准。 摇滚公主赖明伟，出道九年，首张个人台语专辑《新来威》，12月29，播进新会区。 我是 DK 金大为。 12:18，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怎么样，我们要继续挑战那个吗？ 对啊，今天我又怀着兴奋的心情打开了我的21天感恩挑战，我就想说今天又会有什么新的挑战呢？话说昨天跟大家分享完那个，就是你要把过去一件不好的事情跟经历，然后用正面积极的眼光来看待， 重新看待它。 对，重新看待它。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了脚踏车的故事，就做了一集的脚踏车，于是我就没有把我真的要写的事情写下来，今天我想要回去写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 他一天过去就过去了， 所以你昨天从下节目到18分钟之前，你都没有再打开他要写他。 就是我有想，但是没有做。我就是一个拖延病的人，你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很受伤。 哦，那今天 打开以后，我就怀着很期待的心情想说，哇，今天又会有什么新的挑战呢？结果一打开发现，怎么又是那个欧普拉在说话？欧普拉不是第一天的时候就说过话了吗？ 欧普拉可以这样一出再出，一出再出， 啊、 一出再出。 然后 你要就有心找21个人是很累，是不是？ 对啊，然后我就一看就发现，是欧普拉，我觉得有点不妙，就打开又发现，这是我第一天的那个，第一天的挑战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想三件， 想三件，对你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然后什么值得感谢的？ 上一次我们第一天也是在星期三的晚上开始吗？ 是吗？ 我不太记得了，我忘了。想说如果轮一个礼拜是这样吗？ 哈，那这样就代表我会永远不会知道错过那几天，因为那几天就是没有节目，然后就是星期，就是马克信箱，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三天吗？ 你有要继续玩这个吗 ？App 应该要继续吧，我还是想要知道其他几天在干嘛。 我说今天。 今天我们开始青春期53吧。好不持续的一个主持人哦，什么21天感恩挑战，搞屁啊！好啦，我自己继续玩， 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狗屁三。 02-23639955，23639955，青春期543。 各位，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在睡觉，除了你在抢票，你在上班，你在写作业，那你还想打电话给我们吗？睡不着的夜猫吗？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聊你今天，聊你的明天，聊你的某一天。0223639955 2363-9955。话说呢，最近周末我自己很着迷的一个日本新节目叫做《全员监视中》然后或是你也可以你在网络上看，可能叫它《人间观察》反正就是各式各样观察路人、素人或艺人有的行为然后有很多，你有看过吗？ 好像有看过，有瞄过一下。 对，它有很多很多的小单元在里面然后呢，上礼拜我看到一个单元，我认识一个新的，可能在日本，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红的，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还红不红。他叫做呆狗，可是那个呆狗不是跟北川景子结婚的那一个会做一些很夸张的手势那个 witch 那个呆狗是另外一个呆狗。他是好像是一个心理学家或是一个行为观察家的人，可是因为他观察的非常非常细微，他都说他的判别方式都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并不是任何的什么魔术，一些很夸张，他都是有 说不是读心术， 他就是有条理的在分析你的行为，你的眼神，你的眨眼，你的每个字的回话，你的情绪起伏。他有多厉害呢？我真的太神了，我真的好希望他来台湾办见面会，我一定会去。他在超市办一个见面会，然后那个见面会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五张牌，然后比如说有一个是一只拳击，一条鱼，一个大螃蟹，跟好三颗高丽菜，还有一张鬼牌，总共五张牌。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挑战，我是那个心理学家，你在我对面坐下，就五张牌，就是你自己把它排顺序，就在我面前排，你就只要我抽到鬼牌， 剩下四样菜你就可以带回家。 嗯， 但是反正你就是想尽办法要让我抽到鬼牌就对了。 OK。 然后如果第一次抽到，比如说反正我抽到菜的话，表示那个你就少拿走，你就少拿走，你就少拿走。 嗯嗯嗯，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嗯嗯， 好，然后就是比如说，就太太都很要挑战啊， 对啊， 太太就说、哦、我要加菜了， 我要带走全鸡，没有人成功， 没有人带得走。数字之夸张，比如说20组，就是当天可能有20组挑战者，可能只有一组把什么可能一样或两样东西带回家， 这么厉害！ 而且他非常迅速、哦，他就是会先背对你，然后就说：“好，马克太太，你就尽量放咯，你要把鬼牌放在我最容易拿到的地方哦。 嗯” 那我待会转过去，我一转过去就开始了。你要注意你的表情，你的话都是线索。 嗯， 就他也很老实告诉你，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把。因为日本人很多人过敏，然后口罩、嗯、然后口罩都拉超高的， 不让他看脸， 对，不让你看脸或什么的、 嗯、 他转过来就说他自己会开始开抢说 你知道吗，通常这五张牌啊，人最容易放在哪、 嗯、 就是人呢其实最容易的选择地方，你是不是想放在让我最想拿到的地方啊，你觉得是哪个地方呢？ 嗯， 我告诉你，根据统计呢是最容易放在这个地方，他就会指这个地方，比如说右二是最，你现在对我摆死鱼眼干嘛，我又不是呆狗。 哦，我想要试试看，我想要先练习一下，如果有一天他来的话，我要怎么面对这种专家。 大部分人都是死鱼眼对着他、嗯、然后就是别人都会放在这边，然后护士这边，然后就通常在这边的时候他就马上能判断，就是说你刚刚眼神看了一下，或是你有没有眨眼睛、 哦、 或是干嘛， 那就是微表情啊、嗯、 对。然后他是因为大多数的人没有像我们事先说，你知道吗，有个节目他会这样分析、 嗯、 所以你可能会连眨眼都很注意、 嗯、 因为眨眼是一个很无意识的行为。他说太太你刚刚眨了个眼睛，你是不是有点慌张，所以就这样，我想应该是螃蟹吧，然后就真的是螃蟹。 嗯， 当你那一瞬间你被抽掉，而且他是可能一转过来30秒内 之后就乱了， 对，他就觉得左右，我看你左右都不是，都抽走，然后就想讲话就不能讲话，想说讲话会给更多的线索。太太你是不是真的很想把鱼带回家呢，然后什么时候，他永远都可以猜得到。或是一转过来有个爸爸来挑战、 嗯、 爸爸就说我们赌大的， 嗯， 我要让你第一张就抽到鬼牌，如果你不是第一张抽到鬼牌、 嗯、 我其他全部都不要、 嗯、 然后就是坐下来，爸爸就跟你一样，眼神比你还死鱼、 嗯、 也把那个围着脖子的拿到最高、 嗯嗯、 然后不管说什么他都不为所动， 不回答就对了、 就是、对，他就是不管什么，就是也许吧是吧，就是毫无情感，然后就是全部都是中间模糊地带， 嗯， 50-50的那一种， 嗯， 然后他也是说那你觉得牌在你的视野之内吗？然后他是在你看得到视野 哦，所以他就瞄了一下，看了一下， 他也没有瞄，他就这样、嗯、可能吧，或许吧，然后就从你那个判断说，你知道吗，人的视野啊，从你那边看其实是代表是这边、 嗯、 然后是在视野外，所以你刚说可能吧表示他有可能在这边咯，然后他一直到视野外的地方，可能爸爸 紧张了， 不小心他不知道怎么读出他的紧张、所以我可以判断他就是在视野范围之内，啪啪啪就抽了两张，然后就只剩这两张咯，然后这两张到底是哪一个呢，你想把哪个带回家呢？他最贱的就是比如说你很想把螃蟹带回家，好的，那螃蟹你就自己买咯，他就把螃蟹抽回来给自己。 嗯， 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 好想玩哦，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去看那个影片。 我想看，对啊，好酷哦。 他不准玩这个，他还有玩三样东西，比如说寿喜烧套组、 嗯、 然后比如说都三样都是很好吃的。 嗯， 我猜你要选哪一个。 嗯嗯嗯， 对，就是我猜中你要哪一个你就不行了。 嗯嗯， 我又没有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要选哪一个， 好厉害哦， 非常的神秘。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嗨， 你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吗？嗨 嗨，你是谁？ 嗨，我是甜点。 甜点， 嗨甜点。 嗨，我今天想要分享我抢课的故事。 抢课？ 现在就在抢课了。 我有看到甜点在 Facebook 上面说有选课达人可以帮我选课吗？我现在一堂都没有选到。哎、欸， 好可怜哦、 欸、你有看到？但其实不是我，就是不是没有选到，其实是系统有问题。 嗯， 对，就是我们学校原本在上个星期六早上10点的时候原本要选课、 嗯、 然后 10:01哦，就是10:01，大家都刚登进去，嗯，然后有些人根本登不进去，他就马上公告说改11:00，嗯，然后11:00的时候，大家又开始狂登录，然后又完就页面完全还是那个公告的样子，然后一直到11:30，然后大家才那页面才终于变成可以登录的样子，大家才终于慢慢的有在登录这样，嗯，然后。但是大家就是有些人登进去，有些人登不进去，然后登进去的人就是看得到选不到，嗯，就是你一直狂加选，然后他都不理你，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就是转了10分钟，然后好不容易登进去之后，他就跟你说你闲置过久，但我明明才登录3秒，他就说你闲置过久，反正那系统就是很有问题。然后 学校，大家为什么那个课要用抢的， 啊？就是学校在那个时间统一开选课系统，然后大家。要抢通识课 哦， 你应该也抢过通识课吧？ 可是我想想看哦，那是先抢先赢的吗？ 对啊，额满就额满啦，人数就归零啦。 我记得以前我那个年代啦，政大我那个年代有一个东西叫三明治选课法，就是你是有点数的，就是你可能因为做了某些事情，所以你有点数。 我从来没听过。 对，然后那些点数就是。是要用抢的吗？好像最后会依你的点数最后有排序这样子，然后点数高的人比较容易选到。 好可怕的， 蛮奇妙的一个制度。嗯，好，请继续。 对，我知道有些学校是用抽签的，就是他们是排通识课志愿序，然后去抽签。 对啊，对啊， 对。但是我们学校就是现在还是用抢的，然后反正都是。之后他就是一直坚持了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又公告说要延期到今天中午，嗯，然后今天中午大家就是又很紧张，然后站在电脑前面，然后又抢，然后12:30就大家又点进去，然后系统又卡住了。 可是我不懂啊，你那个系统的环节，或是那个流量什么就是出了问题，你就算再延后那又怎么样啊？不是一样？ 对，就是我就是不解他们为什么要一直。 而且我不明白，是从我们那个年代开始，就是会选课当机，嗯，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还在选课当机，是不是？其实学校的师长非常的乐意跟开心，看到学生们慌张、暴动、愤怒，其实他们很爽，然后说：“哎呀，不要去了，我们延后再学。” 没有，就是学校或是公务单位，有时候他们在。做这一类的系统建制的时候是非常没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可是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往前， 没有，这又要讨论到那个啊，就是最低价得标制度啊，或是第二低价得标制度，那就是你承包商，我不问你过去的绩效好不好，我不问你过去的系统做得好不好，你过来投标，你投标了以后，我发现，哎呦，你的标，你说你10万就可以做好，是不是？那我就给你做，然后就做出来一个烂东西，就这样。 那甜点没有人帮得了你了。 而且他们就是听说有一年全课非常的顺利，是因为把整个工程都包给某个电信，然后某个电信就把什么流量然后什么都给我们学校，嗯，然后那次选课就非常的顺利这样，嗯嗯嗯嗯嗯，但他们说去年已经花了就是不少钱，然后把那个系统已经维修好了，嗯，对，就是搞得大家都非常的生气，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帮他选课，然后中午的时候又说现在又要延期，不知道到底要延什么东西。嗯，对， 这种事情我想公布学校也是没有用的啦，就是他们就 是这样。上新闻大家应该 Google 就可以 Google 得到。嗯嗯嗯，对啊， 所以甜点 一定有很多学校是这样啊。 对啊，所以现在都还没有选到课。 对啊，我现在就是必修的8学分这样， 只有8学分而已， 好可怜哦，点点， 干巴的， 惨惨的， 惨惨的。好啦，我希望你们学校系统赶快好，好不好？ 好啦， 我们只能正面的相信，现在有很多的MIS 跟资讯人员，他们正在努力，我们只能这样相信着。希望 吧 ，Hope so。 我也相信他们很努力啊。 好， 好， 晚安，甜点， 拜拜， 晚安喽，拜拜。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很多人说想要看刚刚玛丽讲的那个影片，请问那个日本节目的名字是什么呢？或是要去哪里看那个影片？去哪里看那个节目？ 不然你搜寻《人间观察》或者是《全员监视中》。 嗨，因为你是直接看电视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不知道有没有人放上网络。 嗯，嗨，你好， 人间观察， 你好。 Miki，你怎么两天都来？ 我这两天有空，所以我听到你们在说打电话夜猫子进来，我就打进来了。 简直就在说你呀、啊！ 我告诉你啊、哦，我找到一份工作，他那份工作， 你是我见过找到最多工作的听众。 哎，不景气呀、啊，然后工作又有的我看的那个工作我都不喜欢。今天看的这个工作，他们那个设计师然后又投资的那个火锅的那个餐饮这样子，他有。 所以你应征什么啊？ 我应征厨房助手啊。 厨房助手啊， 这个该不会跟上次一样月休什么两天什么之类的？ 哎呀，这个是月，这个是有做有才有钱，没做没钱。那休四天嘛，那我跟他讲说我固定休礼拜一啊， 嗯， 然后就跟他谈条件呢、啊， 嗯， 因为他有做有钱，没做没钱呢、啊，啊，一天才做八个钟点啊，才一千多块而已啊， 一天做八个钟点其实是差不多的吧， 是差不多啦，但是我以前的工作都有超过12个小时哎、欸， 那是坏掉的工作，那就不要再提了。 对啊， 嗯，反正 让你落塞的食物，你还要再吃吗？ 哎，玛丽亚，我跟你讲， 嘿， 你如果喜欢吃火鸡的话，我请你吃，你带马克来、 啊。 不用啦，你先好好上班，习惯工作。 我适应能力很好哎、欸，你不要看我这样子。 我看你怎样子，你觉得嘞？好啦，赶快回家睡觉喽。 好， 晚安。 不要乱花钱。 要是被听到了，我知道钱要存起来。 对，你就是乱买衣服，爱漂亮。 讨厌，人家是女生嘛。 我以前也当过女生呢、啊，但是我用我都搭配的，你知道吗？我都用搭配的方式这样交替换，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子啊， 嗯， 这样才能省钱，哦、要不然你会有一堆衣服，然后你的钱都买光了，到时候你看你怎么办？ 只好用二手衣赚听众的钱了。 哦，对， 何时要再办？ 二手衣。 等你的也累积你的二手衣再说、 啊。 我现在都很快就直接丢掉。 啊 ，Miki 要没钱喽 ，Miki 晚安， 回家喽， 晚安， 拜拜。我现在很快就直接就丢那个旧衣回收箱啦。 你也再累积一下嘛，可能有些女生想穿一些比较 hip hop 衣服当睡衣啊。 你说女生想要穿马克的衣服吗？ 对呀、啊，像被马克搂在怀里睡觉，马克你不要洗哦。 你还记得之前讲这一句话的唐小姐吗？ 她好像真的有买点衣服回家，不是吗？ 对，她那一次我们办了唯一一次的二手拍卖嘛，她真的买了几件，就是我的大 T 恤回家。她说她睡觉都要穿。 嗯。 然后我昨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她已经怀孕要当妈了。 什么？马克的衣服有这个魔力吗？此话一出销路有多好你知道吗？ 我只能说你脑神经的连结有点奇怪。 我只穿马克的大 T 恤，老公看到我就受不了，说你怎么可以穿别人男人衣服，就把我脱光光。 哎、欸，等一下，你刚刚说那个心理学家叫什么 ？Daigo，Daigo，Daigo 啊， 不是北川景子的老公那一位哦，各位，我再强调，再强调。 So let me check out, 싶어말고날쳐도난여러명의포로도망치네이곳바삐요나치키치키치키치키뒷머리가나양아치제끝바람둥이한가다나란남자모르던그럼네가좋았지몰래난몰래모든것이진잘느끼는본래나일먹어도사랑은단일도모르겠지쳐일못해피눈물없는로맨장단없는게임너는오락가락하고멜로디가다른엘터와소프라노어차피우리는끊어질거야딱잘라말할게타락해버린꿈의엘더라도훔치는너의눈빛을입술

很累的人，你今天要跟 我 们说什么？ 我今天不是工作很累，我是，哎，我刚突然想起，我觉得我听到玛丽说，就是一直买衣服，一直买衣服，一直买衣服，我就想到， 哎，等一下， 他没有一直买， 我不是一直买衣服，一直买衣服，我只是今天拿到钱，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花掉而已。 嗯，好，哎，我问你，你们有没有听过囤积症？ 有， 就是苏小姐啊，她很夸张哦。我好几次想要拍我家给大家看，在我回家的时候。 等一下，等一下，囤积症，可是他不是很快就把它全部都扫掉吗？ 哦，他囤积很多日常生活用品， 是、哦， 比如说 是没有用完一直买。 对，他我家现在红豆水，我们家只有我在喝红豆水，他也不爱喝，而且我也只是偶尔喝，被他发现，他就以为我喜欢。结果我家现在有12瓶红豆水，然后呢，就是那个随手粘 3M 那一种。 嗯， 然后他买那个替换的那个卷轴， 嗯， 我家大概有50个，然后还有那种 差不多差不多， 还有那种 Costco 卖巨无霸洗发精， 嗯， 我家大概有10瓶， 谁用完的、啊？ 那我们家成员就只有两个人， 嗯， 很可怕。 那他们就堆那边继续堆着就对了， 就 慢慢用。 长辈很奇怪啊。 那我想我很好奇，就是像苏小姐的话，她。因为像哦，我真的说，为什么我今天是很累的人？就是我已经花了2天时间， 嗯， 我还没有帮我把我女朋友的房间还整理完这件事情。就是我平常整理房间，我是一个很自认为是整理房间很强的人， 嗯， 但是我已经花了整整2天的工时。 他愿意让你整理哦？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应该说我已经念他念了6年，但是我一直不了解，我每次念他为什么都没有效？ 嗯。 我决定把我就是投入进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我没想我投入进去，我已经花了2天， 他的 还没有 房间。你是只有他的房间还是他的家？ 只有他房间，就是他房间，就是 他囤积什么？ 他房间多大？ 大概4.5平。 4.5平多大？ 就比现在这个录音间还小啊 ！What？ 好小的房间。 对， 但是就是那个4.5平，从我一开始踏进去，那个你看到地板面积大概只有1公尺见方。 哼。完全没有地方站， 对。 那他睡哪里啊？ 床上有床，有床，床上是干净的。 OK， 那个床是一个圣地，然后床以外的地方全部 床是一个圣地。 对，床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蚊帐，你懂？就是蚊帐围起来， 嗯， 蚊帐以外的世界就是 都是堆的满满的东西。那个满满的东西是很乱的，乱放一通，还是他整整齐齐的囤着？ 没有没有，乱放乱放，真的是乱中之乱。啊，然后我终于真的了解到为什么他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我知道囤积病有一种，就是他说就是他没办法取舍，他从小到大没有取舍过。 是， 我说天哪， 他没有办法取舍，是说我喜欢这件衣服，灰的跟黑的我决定不了，就灰黑都买。 没有，他是就是他没有丢过东西，他说他从小到大没有丢过衣服。我说天哪，难怪这边我怎么收都收不完。 他只要买，只要入手了以后，只要进到他的房间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把它拿出去了。 对，从来没有， 每件东西都有感情。 对，没有感情，但是就是会堆在旁边的箱子，然后从那可能5、6岁啊，不十几岁开始堆的衣服，然后一箱一箱一箱的往上叠，一箱一箱一箱的往上叠，然后 那你也不用整理，就那几箱直接往外搬啊。 当然，后面那是最尾巴了，就是前面是从地上往上叠的，没有整理过的衣服。 嗯。 对，然后或是就是可能有散落的30-40包的卫生棉在那堆衣服衫跟他会放卫生棉的地方，他就一直买卫生棉。我的天啊，我说为什么我每次出去都觉得哎，卫生棉又没了。 还是他是那种就是每一次出门他永远第一天就是会没有卫生棉，他一定要再去买一包。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有用不完的卫生棉，因为他每次那一天就要又重买一包大的，又买一包大的这样。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都会跟我去 Costco 买那种6包份的。 嘿， 他有30几包，他就没有资格买6包份的。 但是他跟我，你知道，我今天整就把那些把过期丢掉之后，大概还有30包，我就说你这些份应该够用3年吧。我说不会啊，一次月经可以用2包加 两包 正常加，他会用护垫，护垫是每天都有的嘛，每天都会换，一直换一直换。所以因为我不知道护垫几包，但就是像那个数量多到我已经觉得很夸张，为什么你可以买那么多却没有自觉？他说用得完呢、啊。 嗯， 不是这样用吧？保存期现在3年，我丢了大概20包吧。 嗯， 还有30包。 嗯， 我每一包拿起来看，你知道保存期间超级难找的。 嗯， 卫生棉保存期间超难找。 我从来没有看过卫生棉的保存期限呢、欸。 对啊，因为 每一包都在不同位置。 我觉得好像只是 欸，它的保存期限是为什么啊？ 我觉得那是没有道理的。 它写三年， 对啊， 通常不会有人用不完。但是对于这种囤积症的人而言，就是哦，天哪，我好崩溃，我真的好崩溃。 因为那些就像卫生纸或什么，它其实不会有真的坏掉什么 之类的。它里面有一块吸收的东西是有期限的。 我觉得是没有啦，对啊， 我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啊，但是就是还是有喜好，可能三年前他喜欢哪一个牌子，三期喜欢哪一个特色的，然后三年后他觉得就不行了，就是 或是那个香包可能会比较不香这样子 啊 ，maybe 对对对对对、嗯、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我整理东西可以获得成就感，可是我这两天我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哇、哦、天哪， 所以还没整理完吗？ 还没有整理完。 Oh my god！ 你有没有在他房间一个角落架一个摄影机，就是记你这几天来，然后再快转，那个会很爽哎、欸。 缩时摄影。 对啊。 这来不及了，我只有拍开头跟最后想结束的时候拍一张。 嗯嗯。你女朋友有感谢你吗？ 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很感，因为就是他感谢，但是就是应该怎么说？他们没办法自动自发去做这件事，是因为他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所以我来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开头。嗯，所以他其实跟我一起整理，嗯、只是。就是我看他整理速度我会崩溃，我甚至在跟他形容说，我这边我帮他整理左边，我说我这边像希特勒东边战场不断的推进、嗯、然后这边像英国战场完全没有进度、嗯、就是他每一项拿起来然后擦一擦灰尘放下去，擦一擦灰尘放下去，擦一擦灰尘放下去，我说你在干嘛？ 我在把他们弄干净，摆干摆好。 我说我已经用出一箱，然后你大概收了一小盒这样子。 嗯，哇，居然用二战时候德国比喻，我觉得你也实在是蛮妙的。 脑筋动一动。 对，总之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其实我还有时候在 FB 上看到，就是比如说有些女生会在家里自拍，房间自拍，就、嗯、为什么大部分的女生都长这样？还是囤积病？就是像这样的人是少数吗？还是其实很多都是？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也不是大多数的人，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会这个样子。App 上面就有一些嘞， 你说有囤积病的人哦、喔， 也有人说有囤积病，他说衣服包一包会跟五分埔一样，也有人说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嗯，就是帮他整理，只要一门一打开，帮他整理到能够把门完全打开，但是没有到一个礼拜以后就乱掉了。 我今天一打开欧马克的柜子，他的 CD 就掉下来，差点砸到我的头。 你现在只是要跟听众抱怨吧？ 嗯，我想到我刚刚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整理方式很有趣， 但你要知道 为什么、就是、拿一个袋子， 你要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是放 CD 的那个人喜欢那样放？那不干我的事啊！ 我去警告他。 对啊，你应该去警告放 CD 那个，明明就是有空间，他就喜欢这样直的这样放。 那是谁啊？不是欧马克吗？ 不是我啊，就是有别人会要放 CD 到我的柜子里。嗯哼，啊，不好意思，请继续。 哦，我刚刚讲到就是。我其实我之前每次跟他说你要整理这样，然后我才发现他们整理的方式是拿一个袋子，把目前所见的一个区块东西全部放进去， 是的， 然后再把它拿出去外面延伸到客厅。 天哪、啊！ 不是全部丢掉、 就是？不是不是，就是装起来，然后里面什么都有，然后就放出去了，然后真的是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是从昨天大部分就做这件事，就是把每一袋的箱子，每一个袋子打开来，然后分类，因为。就是我的做法，就是分类，一定要分类。就是里面看出应有尽有，哎，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就放在一起。嗯，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放在外面就这样结束？ 他就是没有逻辑才会变这个样子。 真的啊， 只能说你辛苦了， 辛苦了，难怪你这么累。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点成就感，在最后的时候，真的希望。 你知道最后整理干净以后要维持基本上还是要靠他自己哦，所以他如果还是继续这个样子的话，其实你整理每一个礼拜他真的就会有乱掉。 对啊，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总是要有个开始看看嘛。 你可能要每天跟他一起住， 督促， 对，每天都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告诉他说这个要放这边，这个要放这边，要让他养成习惯，不然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玛丽跟苏小姐，那玛丽怎么督促你的妈妈呢？ 没有啊，她就是买就买了，她自己她这方面藏得很好， 她会把那些东西藏起来。 对，要不是有时候我突然打开柜子，就是有一次我打开不知道看到什么酱油还是什么，也是六瓶，我就觉得很离谱，想说 你又不煮菜， 就是要吃到怎样啦？ 可是因为苏小姐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苏小姐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对，她丢东西也丢很快， 所以她其实会把家里面弄得就是你看得到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但是她的囤积症是那个婆婆妈妈看到 是买， 对，看到什么什么折价的时候，她就会忍不住，就是一种贪小便宜的感觉，说，哎、嗯欸，这个八折，这个省了20块，好便宜啊！ 买八瓶，买10瓶就对， 对，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是狂，就是。一定要买，看到便宜就是要买，然后大量就是买。 我们待会看看有没有跟你女朋友相同阵头的人打电话进来。 好，谢谢你们，晚安， 晚安，拜拜， 谢谢，拜拜。 间谍放送。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大家好，我是张淑娟。人的一生寻寻觅觅，而家是世界上最温暖与最珍贵的地方。我画画画了16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不丹喇嘛回家系列。12月11号起，我会在桃园市政府的展演中心有胶彩和油画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感动。12月31号前，欢迎你到桃园展场，淑娟陪你美学散散步。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也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海顿 music 海蝶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米丘友。12点58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 点，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到1点钟，跟你一起。02-2363-9955，23639955，青春期543，今天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聊呢？不管是你有认识 囤物症， 对，囤物症的人，他囤了什么物，还是你也是曾经像很累的人一路走过来呢？欢迎在一点钟过后继续打给我们咯。还有尴尬的6秒钟、5秒钟、4秒钟、3秒钟、2秒钟、1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记忆中团圆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27届韩式吃饱30尾牙，让韩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2397-0101。 用爱串起每个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 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同名主打《爱在当下》，喜出娱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电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鞋针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针。 我以为我够聪明，原来傻的还是我。 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 蓝又时三号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泡尔音乐听说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我记得我们一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 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 还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你总是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好几吸毒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下次遇到我们继续再聊。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再见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哦， 我只想给你报个平安，在歌里留我灵感，也希望你听到他会喜欢。如果能坐在云端上面聊天，我一定给你机会和我一起表演。 right. 就把你当作我的来宾，很开心不在意唱所有的歌曲你爱听。你是我永远的 homie， 我兄弟，就算你不在了还存留在风里。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也希望转为时间专门来救你，把所有梦想帮你完毕，想组成个团体出专辑，当学校里的传奇。啊，对我弃不放，为你写了这首由我当主唱，你永远记住你的脸不忘。 Hope you smiling down with Biggie and Tupac。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Oh, oh, everybody's merry now, of course except for me. Hope you're smiling down on your nephew and your niece, 'cause y'all look so alike.You found your way back through another means, and it's bittersweet to see how everybody's doing such bigger, better things. Some are back home and some are overseas, but on the holidays we come together as a team, like JC. It's been a long time, but no, we ain't forgot it. You're bad boy nine, even though you're gone. In our hearts, you're alive,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re still on our mind. I just hope you've been cool and practicing pool. Cause next time I see you, man, you're gonna get school. I'm just kidding, I'll leave you with our daily goodnight. Like always and forever, you're my homie for life. Cause I know你离开了这世界， 这世界 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 再 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 遇见就改天， 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 就改天。1:05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1的飞碟电台，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ss Cole 葛仲珊的最新歌曲，叫做《就改天》，在收录在他的《皇后区的皇后》专辑当中。0223639955，你好啊。 喂 ，Hello， 马克玛丽。 嗨，你是谁呀？ 猫小孩。 嗨，猫小孩。 哇。 你是有囤积症的人吗？你听起来不像啊。 啊？ 你要说什么？ 我想说，我现在有点小焦虑。 又焦虑了。 对啊。 又发生什么事？ 因为明天要访问英红啊，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我的学姐，她突然就是。今天就突然说他不行，他明天不行。 嗯， 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就临时又找了另外一个学姐，然后我就有点害怕，就是主持不好。 你要哭了？你是要哭了吗？ 没有，我只是很紧张。 那我听听你列的问题。 我传给你了。 啊，你传给我了。 看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那个学姐我跟她。就是不算太熟，然后 那你确定你要找那个学姐吗？你自己都准备了那么多了，然后反反复复练那么多，会不会请你一个人比临时找一个根本不熟的人来？ 我是觉得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事情，不要随便再找另外一个人。 对啊， 可是原本是学姐跟我一起搭档，然后仿刚就是列两个人的。 那你就跟他说，原本学姐她就是不能来啊。 嗯。然后我现在就真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现在临时请另外一个学姐来的时候，我也不晓得她对英红熟不熟。 所以学姐经验很多吗？ 嗯，他们录的那个节目是每一集都有来宾的，然后也是请乐团，就是会请独立音乐。 所以你觉得他在，你可能会比较安心？ 可能吧，因为我可能也不晓得要怎么办。 我可能也不晓得要怎么 办。太慌张了。 对啊，然后其实我也不晓得到底那个我如果我自己做我可不可以，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很焦虑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出错，然后就会更焦虑。 那就相信你自己呀。然后你学姐，你又说她每一集都有访来宾，经验又多，可以的，可以的 ，OK 的。英红人那么好，英红人好吗？ 英红人很好啊。 对啊，英红人很好啊，放心。 有啊，我之前有听马克访问那一集。 对呀， 就访问他，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还不错，而且其实我很害怕，因为他专辑已经发行有点久，然后我如果问他一些就是固定的一些问题的话，他会问得很烦。 Oh my god！ 我看了，我现在打开来看反纲了。 嗯， 这个反纲你们写的也太细了吧？你们怎么把每一句话都写下来哦？ 没有， 就是像对答，然后把它全部写下来吗？ 对啊， 没有吧？就只有开头跟结尾的地方而已。 只有开头跟结尾哦， 对啊，中间都是提问而已啊。 不是啊，这个开头很细耶，你们是在写脱口秀的段子吗？ 不能 念出来，是我写的耶。 就是， 这是我写的耶。 对啊，就这个段子细到，比如说开场这个很细的 round down 哦，你准备好了吗？ 你要讲出来吗？ 对啊， 你要讲出来。 10分钟的开场，播放开场音乐，台北滴滴隆。然后欢迎回到 FM88.5 华流酷榜，我是阿宁，我是 Ringo。 是的，听到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自觉觉得跟着点，哈哈。我现在很紧张，但心情又超嗨，不止头在点，心里面的小鹿大概也要撞烂了，哈哈哈哈。你们连哈哈哈哈都要写？ 没有，因为我是怕自己就是开场又忘记要讲什么东西啊，我就很紧张。 可是写好了稿子以后，你不会觉得很束缚吗？你就变成就是在念稿子啊。 不会，因为我就 想说，因为他害怕突然一片空白，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我很害怕我自己一片空白，然后就瞬间不知道说 什么。所以宁愿有个非常完整的稿在面前，也许明天我状况比较好，我不会每个字都念。 而且因为那个不同，就是搭档不同，所以你可能就是也是闲聊，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不可能照我反纲一字一句讲啊。这也太奇怪了吧！只是我只是觉得很害怕，就是默契又不好，然后到时候会弄得很尴尬。 因为他的那个前面开场啊，是完全真的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全部都是想好的，都是设计好，所以他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主持， 不能自己把他讲完啊！不行啊，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紧张到他真的不能一个人。 对啊，我来看看什么问题。 英红头发去哪烫的？ 哎、欸，我其实蛮想问他，还是很私密，但我又觉得好像很怪。闲聊的时候， 问题在哪？我看一下啊、 哦。有啦，有吧？ 只是上次打电话进来，我们不是告诉你说你准备了100题问题吗？可是我现在看起来问题好像只有十几题啊， 20几个吧？ 对啊。 可是我就想说，顺着他的话讲啊。 我觉得 你们要访多久啊？ 应该要准备的反而是提问的部分，而不是前面的开头跟结尾的那些段子跟就是丢包的东西。 所以你的建议是还是需要再多想一点问题吗？ 我的建议是对多想一些。 还是他的题目都是英红可以讲很久的。 他的题目常常是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句点王，就会回的一个 yes 或是 no 就结束。 我来当句点王。 好。 如果我是一个很 cute 的 singer， 我看一下啊、从一开始，我想请问你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是很快就想好架构专辑，还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把整体的专辑风格架构好？ 算蛮快的吧，就边写边整个概念就出来了。 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做一张以闽南语演唱为主的专辑？ 因为我本来就是私底下我就是以闽南语为主啊，就是这是一个熟悉的创作方式。 想问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或哪首歌耗费你最大的心力？ 最大心力哦，好像都还好哎，辛苦，现在想那也不算辛苦、 哦。你真的是超难绑，你是在找茬的吧？你是在找茬的吧？ 不是、啊，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 因为你没有一个，你没有真实的内容，你现在是内容农场，你只是在做一些虚假的回答。 辛苦也还好啊，就只是做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这样，那现在都发了，就一切都不辛苦了。 还好啦，我觉得那个他问题很多都很开放啊，很不错啊。应该会可以侃侃而谈吧，我想。 因为马克已经遇过英红，所以知道他不是一个据点王、 啊、 他不是会给你难堪的人，或是故意，或是他真的就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问题，英红会侃侃而谈的。 Yeah. 怎么办？他的焦虑好像没有办法被降低耶。 哎、欸，你不要哭好不好，猫小孩。 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遇到一点小困难而已。 对，你现在是在低档什么？ 你， 你现在是整个情绪淹满你耶。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看到，而且我。你回去翻我跟你的对话记录，然后我跟你之前的对话记录是我在对英红开小花嘛，然后我没有想过，就是过没几个月我就访问到他，我就可以就是跟他， 所以是因为你太喜欢英红了，是不是？ 认真的访问到他，然后我就是觉得我不想要就是 你不想要，你不想要让他有一次不愉快的经验， 或是让他觉得。 让他觉得 福大之声的节目其实还好之类的。 你想要让他觉得福大之声很酷， 就是至少让他对 觉得 福大之声有一点印象，就是说，就是主持人问的问题就还不错。 服，然后他也很可以认真的谈他的音乐，然后让大家更懂他的作品跟他的想法。 嗯 嗯 嗯，要怎么样可以让一个受访者觉得这个主持人很棒跟很懂他的音乐呢？ 就是要问一些平常就是其他人不会问的问题，所以我之前还就是也是去看他杂志跟你之前访他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你在飞碟夜现场 live 的时候，我就是立刻就在听，然后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想过是为了要做这个准备，只是我听听看，然后那时候又有提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说他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听中文，他就是比较跟音乐有关就可以让他讲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我记下来，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我就觉得就是会 你的准备已经很足够了，你就放心去飞吧孩子。 可是你说你觉得问题不够啊。 那我现在说我觉得问题很够了，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 你的问题根本就问不完。 对， 真的20题问不完，你是要访他3小时吗？ 没有啊，好啊。 真的是情绪好满哦。 我哪有啊，这是我在你们这边情绪最满的一次吧。 没有啊，就是真的是被就是down啊，down到不行。 down down down down。 而且我还很认真的，我还想说就是我还很认真的就是默默订了杯子蛋糕给他吃，我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喜欢，然后就想说 我跟你说你就是什么现在什么正面的话也鼓励不了你了啦，我觉得也救不了你， 但现在所有的负面的话都会被放得很大。 那我就告诉你，可能明天是你有史以来最烂的一场访问，因为你太重视了，你 太在意了， 你太在意，太重视，然后你明天犯了所有的错，你更不会原谅自己，你会把那个错放到最大，即使那个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错。 嗯嗯嗯。 然后你要成为让殷红觉得超酷、超印象深刻的一次访问，也是非常难达到的境界。你要一次就达到那个，就是。那个很难， 而且我刚刚话还没讲完，就是说要怎么样让一个受访者觉得很快乐跟开心这一件事情。 嗯 嗯， 其实非关于你的功课做得多足，就是 整个他感受那个流畅的氛围吗？ 有一个小 pebble， 但这个 pebble 是我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 是 疯狂的拍他马屁。 有的真的不行哎。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哎。 就是那个马屁当然不是说，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我不会讲那种感觉，但是你可以你如果听多一点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你会听到很有经验的主持人，其实他们会很流畅的跟很真诚的，我真诚我不知道，很流畅的称赞他听到的优点。 我有吗？ 或是好的地方。 我行吗？ 例如比如说谁啊？ 我跟你讲我的状况好了。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 称赞别人的人， 很会访问人的人。然后因为我觉得访问人的一个重点，就之前我好像在节目上讲过，就蔡康永他就讲过，就是你要对这个人感兴趣，你要对一件事情对人事物感兴趣，你才会访得好，因为你本来就渴望知道。但是我就是一个对人家 没什么兴趣， 我不是针对他，我对这个世界本来就都没什么兴趣，所以那个要对人感兴趣的心情我磨合了很久。 嗯， 但是好，你今天访问，你不管访今天刚好你访问到殷红，你很喜欢，可是你不一定访问的每一个东西你都喜欢。 嗯， 但我真的觉得我在访问的那个每一次访问的当下，比如说访问的那一个小时好了，那一个小时我真的就是很喜欢那个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他的作品。 真的、哦、 我觉得我蛮 push 我自己要去做到这件事情的。就也许好，我真的觉得你歌真的唱得不好，或者我觉得哇这张真的好拔辣哦。 嗯， 可是就是在访问前，我就是会让我自己觉得说， 我还是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Wow. 不然就是我就是要我很喜欢这个人他给我带来的感觉，比如说他也许很亲切，他很健谈，然后什么的，在那一个小时我会很努力很认真的喜欢他。嗯， 了解。 但对猫小孩没差，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很喜欢他了。 对没差。可是我觉得当你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会感受到你喜不喜欢他。哎、欸，嗯，你的认真，甚至你明天的紧张，然后就是有点出错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不会让你都会把他想成说，英雄可能会觉得说，哦，怎么那么专业，然后我学生好烂，然后什么的。可是英雄他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的，他甚至可能会觉得你蛮可爱的。 嗯，好， 我觉得猫小孩，我们的对话必须要在一边打断，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通，这是一通很不成功的 call in，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给了非常多很纷乱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啊，反正他也都听不进去啊。 没有，我有听进去。 我只是在把你弄得更乱而已。 没有， 我 有听进去。没有，我真的有感受到，就是你们很真诚的建议。 其实我们也没给什么建议， 其实我们就是在那边乱哈啦。我真的觉得蛮抱歉的，就是每天很焦虑，然后我们一直在那边 啊， 没有啊，就这样，哎，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你不够啊？那些啊，那够啊，那够，根本就乱搞。 至少你们让我心情好一点，就是找，就是对我来说，你们就是蛮重要的啊。 呵， 嗯，好啦， 还是祝你成功，然后。你知道 在那个 对，因为太在意了，你才会得失心太重。 这么重， 对， 好， 你要把英雄想成是屎。 英雄不过就是一块杯子蛋糕， 对，就没问题了，好吗？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12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修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是为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喂 ，Hello， 我是79， 好久不见了。 Hello， 嗨嗨嗨。 对，没有，就只是刚刚听到那个猫小孩在讲那个黄英雄。 79也是会访问 的 人。 真 的 耶。 好好，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嗯，对，没事，对，然后我只是 没事没事，到底在怕什么？在怕什么？ 没有没有，我只是没有，反正就是嗯，然后我就边听就边觉得，因为边听他讲的时候，就自己会你知道，立刻很想就是很想回复他什么东西，可是又、然后就听你们讲，其实就觉得你们都讲得非常好，就虽然你们好像以为自己在讲废话，但我觉得没有没有，就是。 天哪，你真是一个专业的访问者，在不知不觉中拍了对方马屁。 你就是最厉害的访问人，会拍马屁的那一种，你太棒了。 我没有，我完全不会。尤其是像刚玛丽就提到说，要是因为玛丽就说她自己是对着别人没什么兴趣的人，然后要就是逼自己去对对方有兴趣。然后我也不是说对对方没兴趣，可是我很容易，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很会社交人很厉害，就是 他们再无聊的事情都可以很开朗的就聊成一朵花，但我就是一个觉得好像不是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哦嗯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比较对，可能还要再加强的部分，就是没有办法。 你有遇过很尴尬的采访经验吗？ 我必须说， 尴尬到你都想笑场。 我最讨厌就是访就是乐那种乐团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苦恼，就是面对 乐团苦恼啊， 真的。 乐团的苦恼是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不是不跟你聊，可是他们就真的就是。比较可能不是那么综艺，然后他们也不会，因为我觉得仿那种例如什么就是大公司强推新人那种，就是还蛮好的一点是，就是你丢个问题，他可能就会，毕竟也才是新人，他会很就是很亲切，然后就是很有回应的，跟你客套，然后想说给你一点就是 feedback， 可是就是乐团在管你啊，就可能你问某个问题，就像刚玛丽那个据点王的形式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是不跟你聊，只是可能他就是觉得 他们是很 问， 他们其实很认真的在想那个问题跟回答问题。 对，但就是会让，而且我就是当初还很菜，现在也是没有多那个啦，只是当初真的非常菜的时候，我就访了那种就也是那种文青乐团，那我而且还是一次访两团，我就非常想死，我就是那成为我访谈人生的那个创伤，我真的。像午夜梦回想起来还会觉得好痛苦， 所以可能昨天那个21天的 APP 说哪一个经验让你痛苦不堪，你可能就会想起这个访问。 就是 这里面的确是有正面积极面是可以学习的， 可以找到的。 对啊， 昨天其实我也一度蛮想打，后来想说算了，就也没有打。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就是我觉得那个猫小孩他可能就他就觉得英红可能会很希望别人问他一些你很懂我的音乐或什么这一类的，好像就是有击中他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除非可能猫小孩他是很懂那种音乐的一些可能流派或 blah blah 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也可以好好的聊，但像我就只是可能比较关心就娱乐或什么的，我并不是说真的对于那个音乐的各种类型很有研究啊，或是历史很了解的人。那我觉得就算了，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访谈风格，你不一定要就你硬把自己精成这样，就是你除了听不出来，你就是也只让自己很痛苦。然后像他刚刚讲到， 欧马克的等级还要很久的。 呀 呀，青九也说了呀 呀， 你不要在那边拉低赛好不好？ 呀。 然后像他刚刚讲，他有看什么杂志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就想到他就是那个英红之前也有接受应该是男人帮吧之类的访谈，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访谈很好，就是他其实蛮就他的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主题是在走比较色的路线，对啊，就是聊一些，然后就是可能他有一首歌是在讲打手枪，还是就是很直接的就是写那一段，然后或者是可能关于他情欲的部分，他可能喜欢哪一种 style 的，就是可能或者是我忘记了 maybe 可能是 A 片或者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很 喜欢什么姿势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觉得英红很爱，就其他也很爱这方面的话题，所以我觉得他不需要拘泥于太专业的音乐问题，就是我觉得这种各个面向的，就是他都会很乐意接受。 可是你要一个大学女生，人家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连那打手枪三个字都讲不出口，你不要在那边给我一些奇怪的馊主意好不好？ 你在英红面前狂舔杯子蛋糕。 超恶 ！What did did？ 印象超深刻，恶心，恶心死了！ 哦，好酷哦， 好恐怖哦！ 嗯， 好好好好，感谢采访建议的七九，谢谢。 好哦，拜拜， 晚安，编辑七九，拜拜。不过就是说到那个男人帮啊 ,FHM, 因为他们的那个杂志调性很明确。 嗯。 所以就是他们的采访可以就问那些问题、就没有问题。而且还 有。但如果是在飞碟夜现场狂问的话。 对，而且他们有一个优势，那个优势在于读者不会感受到当我问题提出来以后那个接球那个捕手的那个尴尬，也就是受访者那个尴尬。 嗯， 因为当我问，譬如说我直接问姓氏问题，然后在空中现场 on air，一般就是所有听众第一个直觉都会说， 这人怎么这么不得体、啊、 好没水准哦， 怎么会问这些问题啊、嗯、搞什么啊、嗯、对，可是杂志因为那是事后的东西，你用写的你可以把它写的、嗯、就是他当初可能讲的没有这么的生动活泼，可是在笔下你加一些什么夸号动作什么、嗯、就会觉得哇他好像很酷哦，对啊，好像这个反正进行好热络啊，然后我、嗯、我认识了这个受访者好多好不一样的一面哦、嗯、这样子，对啊，杂志的优势，嗯嗯，文笔下的魔力，嗯，0223639955，1:29，嗨，你好，悠悠，你是？ 我是喜肥将军， 嘿， 还有还有， 还有， 一周两次，难得哦。 对、啊，因为很久没有打进来了，突然很想打。 嘿，那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你的建教也考完啦、 啊？考完还没，星期五才要考。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有。 有， 怎么？ 没事啊，还记不记得什么、 哦？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打的原因？ 您说建教老师长得像吴玛丽啊？ 哎、欸，不是、欸， 不是、欸，是吧？ 不是，不是，第一次，第一次， 第一次说什么？ 第一次就是抽奖那件事。 抽奖？ 你说书哦、喔嗯？你想要抽到那一套书？ 对啊。 嗯，然后嘞？ 然后结果最近我参加他们的抽奖。 然后呢？ 结果还是公估， 然后呢？ 所以我又要买一本书了。 哦，所以他是一本一本抽， 对，啊、哦，他是一套的，可是他先一本一本出，我就想说一本一本买，反正先出先看嘛。 嗯嗯嗯嗯 嗯。对， 好，那 哎，马克 怎么样？ 你觉得我去看《刺客教条》要不要看三 D 的？ 哎，其实我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哎。 你说刺客教条要不要看 3D？ 对，因为今天刺客教条这一部片它砸大钱的，它现在在台北街头雇那个行动车、嗯、而且它现在行动车上面已经不是放平面， 它是影像， 它现在是放影像的、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看到好几台这样经过，欸，那个好像 你就被吸引了， 那个好像真的有用，因为我本来看到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想看。 那你自己今天想了之后呢？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去看 IMAX 啊我是不是要去看 3D 而且还是 IMAX、啊、 可是你这么期待刺客教条，那不就是要看它的最高规格吗？ 可是起飞将军只是一个国中生耶、欸 哦、所以是因为价钱的关系、 那 個欸、是不是？ 没有，就跟爸妈讲啊，嗯，如果真的不行反正就跟我爸讲，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看 3D 好像比较好，因为它很多跑酷的动作， 就看起来应该比较生动，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就是 3D 跟 IMAX 的存在，不是就是为了动作片吗？ 那你就跟爸妈先提出最高建议的申请金额。 嗯，也不用申请啊，反正要看就是大家一起看。嗯哼。可是我不确定进不进得去，因为它好像是辅导的，可是我不确定辅数还是辅十二。 哦，好吧，那你赶快调查一下、欸、好吗 ？OK， 好， 再会喽， 拜拜， 拜拜。 说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见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必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真心。人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 人生从来没有不幽默，因为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谬。我老板吴克群的首播主打歌《人生超幽默》，听他的歌，用我们的人生一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影子怎么开口说话了？国际光影艺术大师山下公美告诉你，还有那些画布究竟隐藏了什么艺术密码？浮光掠影山下公美25年创作展。12月30日到3月5日，中正纪念堂。本展览由美国棉独家赞助。 想要的更美的地方。 孙盛希，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Between， 孙盛希。 是给不起，是他不配。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消息太令人难过了，太令人难过。 今晚情绪起伏也太大， 真的真的真的。1:37，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2365， 2363-9955。 是要听阿 Vici 的意思吗？ 还是之前广告打太凶，害我印象深刻？ 嗨，你好。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姓刘。 刘先生。 六十二。 要。 刘刘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with us？ You can speak Chinese. That's fine. Yeah, that's fine. So, 之前有 call in 过那个玛丽 的下午3点。 之前有 call in 过玛丽的节目，那。Yeah, that's fine. So, 我知道了、就是，你是不是在听那个 app 的声音？你现在专心听我们电话里面的声音就好了。 有好 ，OK， 总算接上了。 Here we go， 我们现在的频率总算接到了。Yeah. Here we go， come on， Mr. Liu，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没有，因为之前其实很想 call in 玛丽的节目， okay. 然后。因为我前女朋友是玛丽的忠实节目，3点到4点的节目 忠实听众。 哼， 然后所以其实很想点一首歌给她。 你干嘛点歌给你前女友？她根本不在乎你点什么歌给她，她也听不到。 而且应该要在下午三点听吧。 她是玛丽的忠实听众，哎，怎么办？ 可是她是下午三点的啊。 应该在下午三点，你应该在立马帮忙的时候点歌。 对，你应该在我们老大点歌本的时候再打电话进来点歌。 我其实我也很想，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刚好听到你们的节目。 你太兴奋了，你就射了， 就 打电话进来了。 Make a wish， 就当我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make a wish。小朋友谁知道这首歌啊？ 你为什么要对前女友 make a wish？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在明天可以点一首歌。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点歌给前女友？我听到这种电话都觉得很烦 啊 啊！ 人家就还是想着他， 所以你就是喜欢他是不是？ 哦，你喝醉了，他喝醉，他讲了。 喝醉的人更烦，借酒装疯。对 啊，因为喝醉的感情会放大嘛。 这不是放大、啊，就是瞎瞎吧乱搞，反正我喝醉了，我说什么都没关系， 没关系。 对啊，因为没办法，我上一次点歌的时候啊，因为你们一直用 Siri 啊，所以我就不能点悲歌啊，只能点嗨歌啊。 像 你说老大点歌本， 那是嗨杯耶， 不是老大点歌本，那是嗨杯时间。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那个是你要点嗨歌还是悲歌？那个不是你要点什么歌，你需要参加，你需要参加的单元叫做 了。 You got it, you got it. I'm waiting for your calling. OK. So that's wh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Miss Liu, Miss Liu, Mr. Mr. Mr. 0223639955。所以刘先生是喝了酒喝醉了会想要讲英文的 人吗 的阵头这样子，有些人就是喝了酒会想要讲外语啊。嗨你好，喂喂 喂， 嗨你是谁？ 阿宝。 阿宝干嘛啦，欺骗人在那边。 嗨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有有有， 我已经快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了，因为我打了好久，快睡着了，我在擀饼干。 那饼干现在是在炉子里吗？ 没有啊，就是在化啊，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挤糖霜，然后涂涂涂涂，然后挤糖霜涂涂涂涂。 阿宝，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啊，我想起来了，你原本在讲那个什么收集癖什么什么症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分享，我没有分享什么，我没有那个症，但是我有其他的症，我可以分享。 拖延病、 性爱成瘾症， 不不不， 宝， 冷静，你 还不是你害我的？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问。 我的症，我的症不会让人兴奋的尖叫吧？我有那个，我有那个成人， 阿宝， 我说我有成人过动症。 成人过动症是什么啊？ 就是过动儿，其实小时候就是过动儿，可是对，是长大，小时候没有被诊断出来，但是长大以后还是有一些大人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症头。 没错没错。哦，马克你好懂哦。还是你也是啊？你应该不是吧？ 我也是啊。 真的假的？ 就有一种拖延病的类型，其实就是 你也是 ADD。 对啊。 哇哦，好 哇哦！ 但是这一种诊断只是因为我看了那一本书，所以看了那些描述，觉得我好像是哦， 好像我哦， 对对对，但不是真的有医生就是拍板说你欧马克其实你是就是没有被诊断出来的过动，对啊，没有， 我也是没有到真的去看医生，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学这个，就是心理学系，然后他本身的工作，他就是在帮一些自闭小朋友或是亚斯伯格小朋友、过动症小朋友在做辅导跟治疗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我们越来越熟，他有一天就跟我说，汉堡，你应该是成人过动吧。他说因为我太嗨了，然后讲话又很快什么的。对啊，他就是经由他对我的了解，他就是以他的专业角度诊断了我就是成人过动症这样子。对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到生活，就是注意力很难专心，会很嗨，会太嗨，讲话太快之类的。但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症状，我引以为傲。 有点意思。 对，觉得原来我的个性那么奇怪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嘛的那种感觉。 好的。 对啊， 知道了，了解了。 大家要那个关心 ADHD 的成人，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都会被就是同样类型的人他们都会被有点被讨厌，或者是因为他们可能太嗨了或者是怎样。我算是比较可以控制我自己的那类型。对啊，如果你有很嗨的朋友，你就会想说，哦，他一定是这样子，就帮我他一下。好不？ 好哦，感谢你。 我继续做饼干路。 晚安哦。 晚安。 Hello， 拜拜。 晚安。 0223639955，好，不一定是太嗨就是这样。但是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确可以包容，多包容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 人， 对， 有一些人就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但也许他背后有他的心理成因或是他的生理原因，嗯，他可能就是跟你不一样，没错啊。0223639955 1:45 ，Hello， 你好， 好，嗨嗨，哦，终于接到了， 你是谁？ 你是 还在喘气？ 先喘。 哦，长发，你好， 我先喘一下。 好夸张哦！ 我从 Micron 扣到现在，每一通都 miss 掉。 难怪今天有这么多人打电话，因为就是 你一直在打， 有很专心，真的想要打电话进来的人、包括像刚刚阿宝还有你、那你今天想要跟我们说什么？ 刚才说那个其实我也有诶、 欸， 你说成人过动哦？ 不是， 你说囤积症哦？ 嗯哼，等一下再讲。 好，那你现在要讲什么？ 如果你们买到就是 盗版 垃圾食物，嘿，是不是？买到垃圾食物，但是它很难吃，你们会怎么处理？ 应该要丢掉、 送给马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吃的，他会突然觉得很好吃，就是会找一个口味跟你很相反的人。我就说哦，那这个你要吃吗？然后就好啊，一直一直哦，我那下拍架，然后还是一直吃。 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难吃啊， 但你还是会吃。 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不喜欢浪费食物，但这是坏习惯。 所以你找一个不会， 我也是啊。 所以你会把它吃完嘛？ 就是我吃东西已经很不挑的人哦、喔。 什么东西这么难吃？ 然后我买到就是我买到一包，因为它没有小包的啊。我没有看到小包，我还买什么欢乐分享包，一点都不欢乐。买到那个哇，巧克力洋芋片。就买回家。我吃两瓶，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哪个牌子啊？我要小心。 卡拉木酒那一排啊。 卡拉木酒会 有巧克力洋芋片？ 有啊。 你讲完马上想要吃。卡拉木酒不是品质保证吗？ 卡拉木酒的做的东西都很好吃啊。 对啊。 但是它就很难吃。 它很难吃是什么？它 很 难吃是巧克力味道很难吃，还是前里面厚切的很不 OK， 还是？ 还是它的巧克力配的是鸡汁，或是就是那种 mix 的口感，让人觉得实在是太怪了。 它的巧克力味道很难吃， 所以那个巧克力不 OK。 OK， 就是一个很假的奶粉味。 嗯。可是 我前几天还把它翻出来，想要再吃吃看好了。我就吃了两片，真的很难吃。 那这种时候就只能就是去请同学，如果你又不想浪费掉的话。 我是边缘人啊，我没有同学啊。 边缘 人 啊，请爸妈。 我 妈应该不会想吃。 还是你有邻居？ 请邻居。 你要拿一包 开过的说， 难吃的 邻居，这新口味，我想要分 你 吃。 你拿去放你家。就是门口看你邻居会不会吃， 我很确定是不会啊。 你说什么？昨天我们半夜去中国信托，然后就是银行 ATM 旁边不是都会放那种桶，就是你丢那个垃圾纸，就是收据的那一种，你知道吗？那个铁桶，然后那个铁桶上面呢，放了一盒高米巧克力球。男主持人居然去摇那一盒，说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王令想就吓到想说，哈，有的话你会吃吗？他就说。不吃白不吃，然后你再跟我说邻居不会吃他的洋芋片，你就是会吃邻居洋芋片的那一种啦。你连放在那个银行里面，不知道谁丢了，你都吃了。 我没有吃，我只是摇摇看有没有。 有的话，你是不是会吃？ 等，有的话，我们再来讨论。有的话，会不会吃？ 你真的不会吃吗？ 这件事还没发生，所以我不知道。 我觉得 你要等到我真的就是咬了，发现真的有然后当我真的把它放进嘴巴里嚼了以后， 我会把你的手打 掉，你才可以说我会吃。在这之前，那些东西都只是你知道在试探这个世界，我在探索这个世界而已，好不好？ 还是你把那一包拿来给男主持人吃？ 男主持人愿意吗？ 他还省去了他去买看有点想吃的事。 我愿意啊，我愿意。但是你开那么久，不是就软掉了吗？ 我礼拜日开的。 今天礼拜四很久，超久。 对啊，你刚刚用什么骄傲的语气说礼拜天开的？ 我用礼拜天开的哦， 很久了，软了啦。 我有包起来，而且放在那个盒子里。 好，那 我先帮你鉴定看看， 拿过来我鉴定一下，拿过来我鉴定一下。如果是脆的话，拿过来我鉴定一下。 啊，已经软掉就算了。 对，软掉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 丢掉了。 对， 好， 呵，晚安。 然后刚才说那个什么 囤积症啊、 那 個？ 对啊， 你囤什么？ 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一个人。 哼， 你要把有一些东西丢掉，就觉得很 奶油 不得。 像是你举， 我现在翻 你那个小垃圾桶， 抽屉 翻他那个大垃圾场， 四个哦，有四个。 我看你抽屉里装什么垃圾？ 嗯， 你先讲，你先讲出来，我们觉得要丢你就要丢哦。 啊，不要啦， 啊，不敢讲了，这个实验到此终止。那我们长发今天跟你说晚安喽。 哦， 拜拜， 拜拜。When you're down and they're trying to climb up out of you, when you feel like you're running out of fuel, I show you how to use doubt as fuel, convert it to gunpowder too. Now what you do is put the mat to the charcoal fluid, put the spark to it like Martha's doing barbecue, and oh screw it, feel like you wanna hit that wall, then do it, punch through it, just cock back, put your arm into it. Now you gon' take that rage and make that what you raise, never take back what you say. If you stay trapped in your brain and cage in a steel cage, man, it's ready to scrap face. I take your fist at the spark, shoulders big and the smallest, you're Christopher Wallace. Now picture them all, this plastic and foam, and it lays flat. Would you put your dinner plates at and set it on it like a placemat? Shut up about, cause I stuck it out like a bumble tongue to tie. I responded when I got shoved around. You're gonna have nine believers, but when you're beyond belief, you probably shouldn't wonder how. Get it how you live, but are you prepared to give more than you get? And put in twice what you get back from this is the what you sacrifice. Barely is half, never give. Rap is my shift, but I fight my shield at the same time. I wield and my knife is will. Sometimes I feel just like Be Real from Cypress Hill. How I can just kill a sight for survivor's guilt. I rhyme like life is still in the field. Climb, ready to face any challenge. Waiting, can taste it. It's salivation. I'm waging retaliation. Look what I have built. Reputation is validation. The only thing I'm capable of making is amazing. Only thing you're capable of making is a false statement, an accusation. I'm legendary status. In fact, that is the only way you'll ever be able to say your legend is making an allegation. I write with the left, same hand I hold the mic with as I fight to the death, to my last breath. Man, it's to prove who the best man is, so fail it. All cause be the only one left standing in the end, but I ain't gonna be the only one with the advantage of knowing what it's like to be southpaw. Cause you can bet your ass you'll be left-handed, cause I am. With everything else in my blood,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lungs, won't stop until I do not know. 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全力再出击。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台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靠近，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谁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你的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实吸引。吸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病啊！ Yeah! 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胖了变成了我的猎物。 你的马在草谷，像那非常残酷的飞鼠。你那过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像土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